俄罗斯、中国、黎巴嫩、土耳其和日本的通讯社、报纸和网站分别在5月28号和29号报道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通牒书，对于南朝鲜伪军歹徒冒险的军事妄动绝对不会予以容忍。